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那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那FM 97.4，音乐更动心。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们。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一年有365个日子。 最炫的 人的天籁，酒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将万花筒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这全天天空最美的姿态。 啥呢？好呀好嘞，哎呀，没有这段了啊， 结束了。欢迎大家来到早秀 KTV， 耶、yeah ！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咿呀呼，马咿呀呼，马咿呀呼。 的左右他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e're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哇、yeah ，好开心，好热闹啊！ 多半片花、 自从我们2022年改版以后，我就对周六周日充满了期待。 是， 就是想到周六要跟大家一起唱歌，然后周日要跟大家一起跳舞，我整个人就变得很开心。那种在周末上班的，就是不爽的感觉，就一点都没有了， 一点一笔带过了。我对你就有一个小抱怨， 嗯， 这首歌曲为什么不放到明天？咱俩还能跳一下啊？ 就是明天有《荷塘月色》，比较适合你的，哎、你知道？ 你《荷塘月色》应该放到今天吧？这个。这个选歌啊，但是选歌还是很好的。刚才有人说 PD 对我提出了批评， 哎，别 PD, 对我的选歌指手画脚， 也没有倒是，因为我是觉得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因为我本来还想对你指手画脚来着，结果看我们小耳朵说他今天准备就咱俩唱来了，他准备唱情歌王， 20分钟直接混过去吗， 我就直接被大家给搞定了，你知道吧？ 倒也不至于，因为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歌单也非常的丰富且没有逻辑啊。昨天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选歌没有逻辑嘛， 也不是，今天逻辑非常简单嘛， 嗯， 就是 KTV 当中你喜欢唱那首歌曲嘛，对不对、啊？ 哎，那我们听听大佐怎么说。 好， 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周末的清晨难得聊聊天，睡个回笼觉，来到了晚上 ，KTV 奏起，狂吼一整年。在每个周末，除了要收听早安乐秀，还要记得放松自己哦。那今天就来聊聊在晚上我们经常会有的一个相聚项目 KTV。 你在 KTV 有哪些代表作呢？ 他莫不是就是那种平平无奇的说唱小天才？ 可能就是不知道跟谁学的，每一句起的调都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一句在调上啊、但是呢说的内容却又说得非常的清楚啊！ 哎，没错，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早秀要带大家一起在路上嗨唱嗨跳。 是的，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介绍。2022年早安乐秀从欢乐您的上班路变成欢乐您的365个清晨时光。 嗯， 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钟都将由我们来陪伴大家。但是呢，周六周日因为是静云跟郭鹏的这个搭档嘛，要发挥一下我们搭档的特色，对不对？ 对， 就是唱跳啊，九七四 idol。 对，就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俩相比其他 DJ 能看。现在你可以来看看我们啊！ 我们两个应该是对比其他 DJ 能豁得出去吧？ 好撒得开呀！ 周六周日我们全部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哎，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玩。那么接下来的这首 KTV 歌曲， 哇，这不是你的著名的我朗我朗？ 这是我 PD 的 KTV 代表作。 Come sit in my 猫咪姐，我的兄弟我狼飞不这个天。词儿呢词儿呢， 不至于不至于。 我就放弃我让腿都抱着你。啊， 倒了倒了， 有点早啊，有点早有点早， 吓到大家了。 你稍微推起来点，推起来点，有点干。 你发现了啊。 好讨厌， 要么我一直放在这儿。 太 emo 了啊。 托家送嘴巴讲我多无力，汹涌的爱靠着我整理那么多情，偏偏知道爱令我冒明天，我的爱情我能追不自己天，假使就见我爱我的终生命前线，我永想同我能追他抱着面，他必跟我狠狠的相思做了你， 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朋友不要太较真儿啊、嗯开心最重要。 今天咱俩这两只饿狼有点饿了，有气无力的唱的啊。 主要是吧，看到词儿了以后你就不太敢混。 对啊， 但如果不看词儿的话，你其实跟着他这个原曲去混，好像还比较容易一些。 那你再跟着混一下啊，来，电吉他。 大家一定要到视频直播间看一看，此时此刻的 PP 充满了自信。 他那个嗷已经过了是吧、啊、 对，就是你没卡上这个音效、啊、哎呀，准备好三二一。 我只想同我能嘴巴是几天，假使就见我运到空心变成线，我便想同我能起可抱见面，他必跟我狠狠的相思做了你，他便想像我能追不是几天，假使就见我运到空心变成线，我便想同我能起可抱见面，他必跟我狠狠的相思做了你。 Rock and roll, wolf. Wolf 是什么？ 狼吗？ Yeah. Scream. I am hungry wolf. 太吓人了！惊醒！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还在被窝里面的小耳朵的心情。就是如果我是大早上七点钟定了闹钟，觉得哎，好像鱼鸟组合现在在周末也带来早音乐秀了，那我爬起来听一听吧。然后呢，就会被吓得四肢僵硬。 咱们就问现在还有没起的吗？啊，还有没醒的吗？ 行行行行行，起起起起起啊！大家都应该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是啊，今天呢有人说这个仰望星空，就你今天我们有一个小互动话题，就是跟 KTV 有关系的啊，就是你去 KTV 经常唱哪首歌？就是刚才大佐那段唱完以后吧，你都不知道他说的啥话题，你没发现吗？不知道他唱点啥。 但我觉得他唱的真的是挺棒的，所以你要不要再重复一下？ 我跟你说，就是 来听听孩子怎么唱的好吗？ 听一下，就什么叫五音不全的唱歌。 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周末的清晨难得聊聊天，睡个回笼觉来到了晚上。KTV 走起狂吼一整年， 可以了、 这个 太可怕了。 哎，咱们这么说啊，你从你比如说你应该平均率上来说的话、有十二个半音啊、大佐竟然唱出了0.25音， 所以想一想就是应该也是一个天赋吧。 天赋型奇才啊啊。 但我们看到了大家的一些回复，你看像风吹杨柳哗啦啦说，我们去 KTV 的话经常会有那种 PK 的架势 啊， 就这边如果点了死了都要爱，那边就一定会挤出青藏高原。 那我们这边肯定是上鲸鱼、因为这种飙高音的一般都留给他了啊。 对，那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就唱一些萧亚轩啊、容祖儿啊、陈慧娴啊。 啥意思？萧亚轩是状态不好之后唱吗？ 就不飙高音的歌曲吗？就是这种走氛围感的歌曲。 这个大家就没有跟艾柯唱过歌啊。你们氛围感是萧亚轩，艾柯一律是杨乃文。 不，艾柯是王菲。你知道前两天我们团建的时候、然后加上也喝了一点酒，然后艾柯去到 KTV 当中罔顾大概还有七八个 人一直在等着跟他一起唱歌的这个事实， 嗯， 自己一个人大概点了15首王菲金曲连唱。 对，而且他就是你像一般我的话会做这种调剂工作，我会把每个人的歌插在中间，但是艾柯呢一般都是顶顶顶置顶置顶置顶置顶置顶， 就是你觉得你的歌快到了吧，嗯，怎么还是王菲？哎，又是王菲， 嗯， 他们觉得这首没有发挥好，然后就会把下一首王菲的顶在最前面。 特没谱评价咱俩刚才唱的那首歌啊，《饿狼传说》让我大早晨体会到了什么叫饿了传说。 对， 这俩不是饿狼，是真的饿了啊！ 但是生黑猫萨玛说：“哎，俗话说得好，饱吹饿唱，所以你看，嗯，唱歌就得饿着，对不对？” 哎，有道理。而且呢，哎，刚才听到了你那个广东话，觉得你的南海鸡们就要上线了啊！ 是吗？我的南海鸡们，那 什么时候上线呢？ 再给大家准备一首广东，哎呀，对对，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一首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歌曲吧，也稍稍的让气氛调节一下。我们进入到氛围感时刻，嗯， 这个 飙高音， 这个你来拉主线， 需要。拿出你的这种演唱实力， 我需要把他那个吉他给你搬上去，好吧？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需要。 趁乱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 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 哎，你是 DJ 啊，你没有唱啊，嗯， 马上。 趁乱胡思乱想，夜色 真 好，让我 睡 不 着。 你唱你唱 你唱你唱，我跟唱，我跟唱。嗷嗷嗷嗷， 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 找不 了 解药。 你从未给过我爱 的讯 号，糟 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的比我少， 注定要受煎熬。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必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已在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怎么样？配得怎么样？ 感觉有一种金海心在和张学友对唱的感觉。 哎呀，你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夸人小天才，你知道吧？ 来，小耳朵们，我们一起还有一段副歌。 哎，我才发现这段应该是我的这么多配器啊！ 别，不用，不必啊！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必定会冷掉，怎么办才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在对你微笑，抱着我的苦恼睡着了觉。 来，马上啊，鲫鱼上线了。 趁乱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 逃？ 要不是你会唱和声，我就换个搭档。 你想，你现在想换搭档，没地儿换去啊！大周六早晨的，是吧？啊， 就是只有我。 哎，对 ，Only you 啊 ，Only me 啊， 就是只有你，但是还有我们的小耳朵们。相信大家应该在各自的被窝里，在各自的路上，应该跟我们一起欢唱起来了啊。 嗯、 周六周日早起，我们就要用这种欢乐的方式帮大家打开全新的一天。 哎， 你像清澈说，真的没有想到周末上班也可以听到早秀了，对我们这种倒班的小伙伴太友好了吧？ 对， 不仅友好，还很贴心。一首《我浪传说》 这次， 是这么说吗？ 可以，我觉得你就是跟你的粤语跟你的广东话的这种发音相比吧、你下次还是唱歌比较好，就还能稍微掩盖一部分。 他说再也不用担心开车犯迷糊了。 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说呢，哎，没想到我们这儿还有变音，我这是和声好吧？什么叫变音啊？ 月鸟小哥哥因为钢琴小王子嘛，啊，从小的时候就是学琴，记忆很精，所以对这种比如曲调啊、半音啊之类的这种专业的名词，给大家解释很清楚。 你知道夸一次吧， 嗯， 就是别人觉得你是夸，夸的多了就老有一种暗嗖嗖的感觉，到处都是凉风，你知道吗？ 没有啦，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厉害，就是在唱和声这一点上，因为我每次如果想要给别人唱和声的话，我就很容易被带跑，就会很快带到主音上。 然后我俩有一次， 嗯， 就静瑜说，我给你唱和声，我说好的，哎，我俩为什么唱的一样？然后我就赶快变另外一个调，他又变了，跟着变了过来。 就是我想努力一下，后来发现好像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但 天赋不够。 哎，没有，你唱的还是非常好的。哎， 我教你， 咱们俩为什么今天是一个互相吹捧的节目呢？ 就我教你，如果你要这时候夸我的话，你就应该说，你就是应该天生唱主音的啊，你就是大 vocal 啊， 对 你 唱什么和声、啊？ 你就是天生 C 位。就哪怕没有我你都是 C 位。 你这个我教完你再夸我吧，我多多少少有点脸上挂不住。你 那你赶快来首歌快给咱们解围啊。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今天的话题互动啊。 好好好， 我们是有互动话题的。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 KTV 代表作。你看到了吧，就 PD 现在不仅对我的选歌指手画脚，对我 Q 流程也指手画脚。 Q 流程 还让我选，还让我补首歌、哎、 没有 我就不。 咱们这样吧，哎，就是看看大家的在 KTV 怎么做啊。3木1840说，我去 KTV 呢，一般都是我帮大家点歌，然后就默默的跟唱，要开原唱的那种。哎，就是就也确实有很多这种类型了哈。但懒蛋自己说呢，我的代表作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不过都是一些娓娓道来的抒情歌曲，以民谣为主。 嗯， 最近都是以成都为代表作。你是个脱口秀演员哎， 对啊， 你要需要烘托一下气氛好吧？ 像圣黑猫萨玛提到了说 KTV 呢一定是鬼哭狼嚎的死了都要爱啊，啊这首歌今天上榜率好高啊。 对， 还有像雪孩子599提到了说，待会儿可以来一首你最珍贵吗？ 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我们俩 这是我俩挑战的第一首吧，是不是啊？ 折戟之作啊，就是决定要 K 歌的时候选的第一首歌就你最正，三条回复是不是？ 对，就是当时我们俩特别认真的把那首歌唱完，然后就有三个人发好听，还可以， 尴尬， 下次别唱了。 好了，唱一唱，我们也要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呢，就是昨天 PD 强烈要求的，他没有答对的那一首歌曲， 嗯， 《初恋》的日语原版来自村下孝藏的《First Lov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我们北京见》，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55位世界冠军。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这么快就放上大招了，这不是昨天我选的要唱的歌曲吗？啊， 你看我对我 PD 言听计从，PD 对我指手画脚。 好，这首歌曲挺好的啊，我们先让他来唱一段好不好？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唱。 这是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今天是早秀 KTV，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在早上的7点到9点一起进入到广播的 KTV 当中。 对， 那麦先交给大家。 好。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 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才会来到， 来一起来。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 厉害了，你很难想这首歌曲将近有30年了啊。 哎，这是昨天我们在早安游乐场当中跟大家玩游戏的时候播放出的一首歌曲啊， 对， 1993年的歌曲。 哇，就是你看就 funky 的节奏啊，那个时候呢人的审美大部分我觉得还赶不上，但这首歌曲当时确实非常火了啊。再来， 树上停着一只 什么鸟， 呼呼，有点高对我来讲。 来，我来。 我看不着人一起飞走了， 呼呼呼，这只月月鸟 啊， 何时向我再到。 我爱的人他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月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月鸟它还没 来。你还有月月鸟呢？ 不是我搭档吗？ 爱的人 什么月月鸟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我还不配拥有了吗？ 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月月鸟已经飞走了， 和你的月月鸟 它就别来了吧。 没来到。 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看你被音乐控制的感觉。 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月月鸟已经飞走了。我的月月鸟他还没来到， 这个音乐真的好难受。 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月月鸟准备飞走了，它飞不飞就看你来不来到啊。 大家要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微博直播间、听天FM的直播间，看看这只月月鸟要不要飞走吗？ 哒啦哒啦哒啦， 这首歌好适合我，还有伴唱。 对呀， 哒啦哒啦。 哎，不错啊，音效唱得好啊！ 爱情鸟哪有这样唱完自己评价自己的？用户1128说，本来想睡个回笼觉的，结果呢，打开早秀睡不着了啊！周六周日的节目怎么可能睡着呢？ 然后有人说，月鸟应该也飞不起来，上不了树啊！ 嗯，你看月月鸟嘛，对吧？啊，雪孩子说，93、94、95年真的是原创音乐最火的年代哈，也希望可以在早秀 KTV 多当中多唱唱这个年代的歌。 嗯，这个。这静瑜特别有意思啊，静瑜一般就说啊，我那个出生那个年代的歌我不会唱，然后突然给他放一首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是有太阳， 特别熟， 一下就都知道了啊。 只好空白说，嗯，你说月月鸟到底能不能来到呢？毕竟树上骑个猴掉下来也是月月鸟啊，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到底几个猴、啊、 掉下来一个月月鸟。嗯，当代梦山人回答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他说我的 KTV 代表作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哇， 因为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有故事的人唱有故事的歌。 哎，而且我觉得唱李宗盛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唱别人都觉得你很厉害。 对， 对吧， 轻易不敢挑战的那种。 对、啊、 而且会觉得很有共鸣感。 对对对， 还有刚刚有位朋友特别的厉害，他说爱到 KTV 你们知不知道，就一定要选那种有4个麦的。 嗯， 就一般情况下不是都有2个麦吗？ 对对对， 爱无限提到说一定要选4个麦，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80%-90%的时间我都会把着1个麦不给别人。 这么夸张、 而且呢还唱得很不错。哎，你知道这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发现谁是麦 麦霸，你就看那个麦，大家唱完都会交到谁手里。嗯，我上次 K 歌的时候，我就惊喜的发现了，就这个麦霸差不多80%-90%的时间都在艾克手里，而我们就基本上，如果到轮到我跟大佐的歌的时候，我们俩就怯生生的就借麦的那种感觉，唱完了立马给艾克还回 去。咱们就说团建为什么不叫我？我跟你说，如果你叫上我，就没个艾克什么事了，你知道吧？ 你怎么好意思说不叫你呢？叫没叫你，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我那天是对，确实有点事没去。 你干什么了？ 我跟艾克平常在一块的时候呀、啊，他基本抢不过我，你知道吧？啊， 好期待有这样的一场团建啊！ 忽然觉得。就艾科还得月月鸟魔， 我们上周不是给老白打过电话了吗？嗯，待会儿我们给艾科打个电话好不好？ 艾科不会接你的。 今天就 Q 他 Q 了这么多次，那待会儿一定要给艾科打个电话，让他 也能 给我们唱一段，对不对？ 好 好好。好的，那么今天既然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分的聊天室，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周六周日的早音乐秀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早音乐秀啊，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来到视频直播间， 对， 看看我们，跟我们一起边唱边跳吧， 是可以看的。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翅膀， 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蚂蚁没问题。 这我也学会了啊！ 这是昨天我们播放了一首张楚的歌，大家就说张楚的经典歌曲真的太多了，像姐姐呀、蚂蚁蚂蚁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啊！要求今天在 KTV 当中一起欢唱，你跟着唱了没？ 侬的大腿， 你这个 蜻蜓的眼睛， 节奏和态度不太对。 蝴蝶的翅膀， 更不对了好吗？月这个月月鸟 out。 的眼睛， 哇，张楚各种 delay啊！蚂蚁蜻蜓的眼睛， 你这也不对，你 蚂蚁蚂蚁蝴蝶的翅膀，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蚂蚁没问题。 你没发现他最后一句最后一段跟前面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 哎，很明显，就他最后一段其实切了很多 delay 跟切分音在里面 啊。 对， 这么专业吗？ 不是，就是简单说，就是他不愿意用一个调唱到一直结尾，所以他这种艺术歌手 哇 这样的做。 所以你对给我们这种跟唱歌手造成了很大的 对我们这种不会唱的歌手， 对呀、啊， 就只能在后面蚂蚁的大腿，蝴蝶的眼睛。 对，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想跟着，哎，怎么不对？这么套路不是这么来的。 然后呢，有人说，哎，今天看你们俩的这视频直播，怎么两人换位置了？对，我们俩每周都换。嗯， 哎，是的，还有一个就是镜面的问题哈。其实我是在右边的那一个， 对我是在左边，就是在你右边那个啊。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的 KTV 代表作，早秀 KTV 带领大家开启全新的周六时光。 哎，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蚂蚁呀呼，蚂蚁呀呼，蚂蚁呀呼。 右侧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早秀 KTV。 嗯， 你怎么了？ 欢迎啊！我以为你要继续。说点啥？我正准备等着跟唱呢。 那我就给大家说点啥吧。 啊、说点啥 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挺多朋友在 KTV 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啊， 哎、 是来自萨顶顶的《左手指月》。 哎呀，厉害了，萨顶顶老师啊！ 啊、 嗯 典型的就是属于歌很红啊，但是剧可能稍微差点意思。 是、啊。 就是这首歌呢，当时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 啊、 那这次呢，由《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原班主创团队打造，陈星旭和李兰迪主演的古装神话爱情剧《星落凝成糖》正式杀青了。 哎呀妈呀，我觉得。他们之前你看前两部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对吧，以及冰糖炖雪梨，这次的星落凝成糖，这怎么感觉是把两部剧稍微揉了一下片名就出来了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古装甜宠剧吧，就取名越来越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你说冰糖炖雪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哈尼炖 炖什么？ 哎，雪梨怎么出来的 ？Snow Peach 吗 ？Sherry， 什么鬼？ 对 ，Sherry 都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萨顶顶的《左手指月》。如果这也是你的 KTV 金曲的话，跟着一起唱吧。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昨破茧，左手念着花，右手舞着剑。 刚才呢，我搭档问我一个问题，这首歌是很多人都会唱的。我说我知道很多人会唱，但是我没有挑战过。我说你来一下，我就旁边听到了旁边有人开始打气泡音。 我主要是听到了刚刚 按不下嗓子是吧？ 你和我， 你什么时候准备加入战团来进来挑战一下？ 在被窝里，大家一起跟着唱吧。 左手一弹指，右手弹着弦。 秋季摆渡在望穿的水里间，当烦恼能开出一朵好莲，莫停歇给我杂念，左手洗着眼， 浮现，左手拿着你，右手放下你， 也不是很高吧？ 这 KTV 好友好啊！ 我这张是你圈，我没有水心念，你住下。 很高吗？我只不过就是降了两个 K 而已嘛。 你降了两个八度，不是降了两个 K， 你知道吗？你见过哎？你见过这种人吗？就是我降一个八度还能有情可原，他降两个八度唱。 你是男生 K 啊？你本身 人家这位是女生唱的好吧？ 哎呀， 你这好意思？ 大顶顶啊！ 对啊，就他刚才跟我说你左手指月那首歌你听过吗？我心想我是听过，但是我这辈子在 KTV 没听人唱过。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对于选这首歌吧表示非常的后悔。 你是你当时觉得你自己能够唱上去还是怎么着啊？ 我觉得很不该啊，这首我能唱上去、哦、 这首歌啊，这首唱一下来。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习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变变太快、 yeah、画面里不需要旁白， 左手指月 却谁都看得出来， 左手指月 是我情绪涌了上来， 上头了， 想哭却一片空白。 周董升 K 来， 雪地里相爱，他们说了一下，一起经的誓言不会坏、啊、但爱的状态却不会永远都能够而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时间的梦融化得太快，我所以我们就不该醒来， 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 放手后爱依然在，雪融了就应该化开， 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你依旧住在我的回忆里， 这不是你的这配句吗？ 我要将你手交给下个最爱，纠缠与固执等待，永远是另一种伤害， 彼此紧握的手松开，去拥抱更多未来。 哎呀，鉴于 在副歌时候一直在唱周杰伦的部分，我就在找张惠妹在哪里。 我跟你说， 惠妹再救一下我。 我跟你说了，我只会唱主 K 吗？ 哎呀，好吓人！来，再来。啊，这是我是吧？ 对呀、啊。 My, 谁都复播不出来。 或许我们学会释怀。 哎，回来了。 让过去安静下来。 好听，再来。 世界里相爱，他们说理想，一接近的誓言不会坏。 当爱的状态，却不会永远都冰封而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就不该醒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 放手后爱依然在，雪融了就应该花开，愿若去了就不该再重来。你依旧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我离开将你的手交给下个最爱。 就穿越固执等待，反而生命一种伤害。逼自己握的手松开，去拥抱更多未来。 比我们俩第一次上还纠缠。 你知道周六周日，因为我们开启的周六的 KTV 同步也在抖音当中视频直播，所以有很多人是通过抖音的广场推荐来的啊。然后就有卓雅编程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说没有声卡吗？因为见惯了抖音的主播们在抖音直播的时候都是带着声卡，就开极大的混音在唱的。 谢谢你的一个意见啊，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就像我们这么干的唱，还真的是没有。 下次我们来个那个混响，你知道吧？你知道？这么干唱的我只有见过有一个人这么干过，就是张靓颖。张靓颖有一次呢在参加直播节目的时候说，行，别给我开混卡， 关了， 我把混响都关掉。但我后来觉得普通人还是需要一下混响的。 对对对，我们还是需要一下，我们去管泽华借一件好吗？ 问泽华要一下啊。 但是没有关系嘛，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彰显唱功的节目，就是想要在周六的时候在清晨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 KTV 的模式当中，我们一起来嗨唱一下，然后一起来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周六时光。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妈咿呀呼，妈咿呀呼，妈咿呀呼， 他的左右侧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ike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Now it's like I'm on a mission. Hey.

365日出，但是早安音乐秀在周六周日陪伴你的方式稍稍有点不一样哦。 对，我们会跟你一起唱歌度过。如果刚才呢，你大概20分钟左右之前呢打开这个收音机，千万不要被我们俩吓到啊！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唱歌水平的发挥都不太稳定的啊。 就是唱跳不分家嘛，唱着唱着觉得唱的不好，还可以再跳一段啊。 对，静瑜的心态就是，其实静瑜心态是挺好的，就是海底捞式服务心态啊。 对， 他就觉得刚才没唱好，就给各位爷们 跳 一个啊。 那明天我们也有早秀跳舞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 974。今天我们要在清晨的时光来跟大家一起嗨唱，也希望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在周末的时候持续锁定 FM 974，跟我们养成健康生活的好习惯。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咿呀呼，马咿呀呼， 马咿呀呼，拉着左右他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Lucky to have been.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 心恋言吉儿， 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 在清晨的时光来到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早秀 KTV。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唱的这首歌曲， 哎， 心恋， 这首歌曲呢是由我和静瑜还有 严 琪儿一起带来的啊。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 干啥？ 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 那我这还得有瓶花啊。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 啊、 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 啊、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我想偷偷偷偷望望一望他，假装心相信像一瓶花， 带刺的玫瑰， 只能偷偷偷能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 月月鸟自画像。怎么这幅画就不能是月月鸟自画像吗？ 你我自己偷偷看了一幅画，那幅画是我自画像，我偷偷看个啥劲儿？我不能光明正大的看吗？ 像不像、 啊、好奇怪这个逻辑。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相信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 是啥？ 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没猜对， 就你每次卡不上点 就有点尴尬， 都会非常沮丧。 心恋来自言琪儿，这也是昨天在早安热流行当中我们给大家猜过的歌曲啊。昨天呢虽然早安热流行啊、早安游乐场把 PD 难住了、嗯、但是呢却给 PD 贡献了很多的歌单，要求今天必须都要唱。 你知道这个静瑜对我好的方式就是昨天我跟他提的要求，把这些我没猜对的歌都拿过来。 我就答应了。 于是一次性都拿了过来。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呢确实心恋改编的还挺好的，算是最近就是改编老歌比较好的一首歌曲、嗯、咱俩之前看听过其他的版本、 嗯、 有的人改编了那个 版本就是听起来跟老歌完全一样，真的 就感觉自己在 KTV 里 就是他 KTV 了一遍，是不是啊？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我们跟大家一起进入到早秀 KTV 当中，同时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 KTV 代表作。351840说孙燕姿的《天黑黑》啊，这首歌真的好多人在 KTV 当中都会霸屏演唱啊。 嗯，是，就是你看人家都唱的天黑黑，以后就是咱们俩出去以后就什么不该啊， 嗯， 左手指月啊， 嗯。 哎呀，好吓人！ 咱们就不要选，咱们就选一些就是那种就是走情感路线的。 我觉得咱们俩有点像当代孟山人刚才说他那首名曲了，《鬼迷心窍》了。 嗯，《鬼迷心窍》。Raven 说：“我呀、啊，在 KTV 当中，从《爱如潮水》开始到《信仰》 嗯， 这都不算爱。点一首《心如刀割》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再到最后《无地自容》《魔幻蓝天》，最后彻底休息。其实唱的不好就是尽力了，所以我们就都是尽力派歌手嘛。 是。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在 KTV 当中跟三五好友，特别是熟一点的朋友一起去唱，就是因为我可以在这里破音也没关系，走调也没关系，就是尽力的去喊一喊，然后让大家得到一个彻底的放松的感觉。 那看来咱们俩跟所有的听众小耳朵都是好朋友。 那当然了， 就是当着大家的面破音， 我们多不拿大家当外人啊，好吗？红珠飞雪是这么说的，为你俩的勇气点赞。 哎，淼淼这样，淼淼给你提了一个意见啊，他说我有个好朋友用陕西话唱神话，简直不要太好听 啊！陕西话还可以唱神话， 虽然一点都不觉得搞笑，让我觉得听得很陶醉。 遇见，我还真不知道陕西话可以唱神的话。 然后他说他提了个要求说。女主持要不试一下 那我先练一练， 你练一练好吧，神话好吧 这个有点难啊， 你就想象一下你们陕西话是吧， 对于我们陕西话来讲学一下吧， 学 一下吧，好，那既然大家刚刚有很多选择都属于这种走深情风的， 这样你一会儿要是敢选这个，你就把我那个胡适话成名曲阴天我一会儿给大家试一下好不好啊？ 我们也不至于， 我喝出去了啊， 这么不拿大家当外人吧我们走走深情路线，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唱这首《说散就散》。 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喝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

我们俩就敢跟最后两句啊啊，就最后两个词儿。 中间一段我跟着来，但是就是要跟大家实在的讲一下，我们就是设备出了一点问题， 没跟上，不是没有设备没有出问题， 就突然发现我 是你自己叫 鬼哭狼嚎了一嗓子， 调错了好吧？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还好还好。不过大家中间听到一声，其实也非常正常。我们俩呢就是一路欢唱，就是边跟边唱，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我们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啊！ 早秀鬼哭狼嚎型主持人嘛，这也是我们早秀最爱男歌手 Charlie Puth 的一首 How Long，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在上班路上，还有在周末的这个慵懒的时光当中可以一起跟着唱啊！ 哎，是 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还有微博以及听听 FM 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了啊！哎呀，很多朋友是通过这个同城的推荐进来的，说大早上呢就开直播，哇，进来发现居然还这么好玩。 对，就是我们俩的特点呢，就是周末呢能跟你一起来 happy 一下。当然呢，你也永远不要期待我们俩能唱的多么好听，那也不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我们那个混音或者音效器还是算了吧。啊， 刚刚不是说要加个声卡吗？得到大家的一致抵制，只好空白说不要，要的就是这种原生态。懒蛋说要什么声卡？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声原味的音效。就是你看，鱼鱼子深情款款，月月鸟肆意划水，这才是早秀。有了声卡的修饰，就失去早秀的味道了，对吧？ 仰望星空说你俩真是坏的可爱，大早上就开始霍霍了，霍 霍 霍霍霍可还行。 这样，那我们再派出一位来给大家霍霍一下， 要霍霍一下了。啊、 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 yeah. 周末的清晨难得聊聊天，睡个回笼觉，来到了晚上 还睡觉呢。 KTV 奏起，狂吼一整年， 这个可以。 在每个周末，除了要收听早安音乐秀，还要记得放松自己哦。那今天就来聊聊，在晚上我们经常会有的一个相聚项目 KTV。你在 KTV 有哪些代表作呢？ 哎，你在 KTV 有哪些代表作？ 哎， 今天我们的早秀 KTV 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 咱们俩代表作是平常都唱完了。 对，我们俩的代表作就是所有在早秀里面看过的歌曲。 我们俩应该是把代表作大概乘以10吧。 你这样吧，你让我想一想，如果非要让我选一首代表作的话，那我会选达拉蹦巴。 你果然是一个奇女子呀。 对吧？我觉得这个歌是因为我精心练过的。 是是是， 我觉得除了我跟周深，应该也没有谁能唱得好吧。 静瑜这个人吧，就在唱歌这个方面有些执念。他一定要用那种词儿特别多的，在达拉蹦巴之前呢，他是叫什么？那时候什么中国字？ 中国对，那个生僻字 啊，生僻字，对对对， 嗯， 那是他的一个。 你这样说的好像我都是走齐路线的一样，其实，在 KTV 里唱歌，我也是认真的。 啊，你还唱过这种歌呢？ 对呀、啊，一首《不得不爱》，平平无奇，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来，在清晨的时光当中，不管你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路上。关上车窗，然后呢，关上家里的房门，跟我们一起唱一唱。 人家在被窝里关上车窗。 我说了嘛，在路上关上车窗，在家里关上房门嘛。 好嘞，准备。 来，一起来。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在。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歌声来喽。 天天把话到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仿佛太慷慨，还是又是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块，还是舍不得太快？是那次最绝的没有来，让我受得像小孩。 那次你划水去了。 是我们继续证明我的存在，还是不会有 一起合声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免责真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baby。 天天就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在。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话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有病来了机会、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是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思到底有谁来陪我诚心你诚意，但周围扰人的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里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就不安地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快？真的舍不得再伤害。You're my good friend,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baby. 有点看到你都 累了 啊，这样怎么样？让我们来 slay 啊！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有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过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想 象 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哦哦、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哦、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 心中充满爱的节拍，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天天把爱过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用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Dorino， 我刚刚快要唱结束的时候，突然被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条留言给逗笑了。 怎么呢？ 他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说，霹雳这话筒好像我们村口村支书的。 说的，哎呀，我们的领导你们听到了吧？啊，这是群众的呼声啊！ 是这样的，我们就本来直播间里有两个话筒都是静瑜这样制式的，但是前两天有一个突然断掉了，现在还在修缮当中啊，所以 PD 只能拿这个临时的话筒。 哎，但是我但是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其实就是静瑜那个话筒不如我这个话筒适合唱歌 哦，修缮。 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动圈话筒， 哦、 相对来说它会滤掉更多的一些杂质，哦、而且你可以用有怒音、这种声音都可以啊。 我还是不要了吧，我觉得不至于，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就给你演示一下，是不是啊？ 我就在这里深情款款的唱，就让天天都需要你爱。嗯、然后这边一看，村支书的话筒。 哎，但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俩刚才那首歌曲还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哎。 嗯。 就七四三五说今天天气好美啊，听到这首歌曲。嗯、然后呢， 哎、 YY 我说，哎，又脱油了，后面还比较好听一点。啥叫脱油？前面唱的很油腻是怎么着啊？ 脱油的歌曲来给大家一首很清新的，来自林宥嘉的《兜圈》。欢迎更多的朋友。刚刚已经有人报道了，说我就是在被窝里跟着唱的那一个。 嗯，加油喽！ 被窝里跟着唱，车厢里跟着唱，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得到放松。 弯弯积木，缓缓座位，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骑骑单车，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吹散几遍。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大河间，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的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去的终点就在原点，寥寥是非，吐吐苦水，喋喋不休，是时候谈风月，等待无悔，翱翔约会，

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周六的早音乐秀也要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进演出资讯。 这部剧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剧《图兰朵》，是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他的未竟之作，长达5年的呕心沥血的创作呢，创造出了这个作曲家毕生的心血啊。2008年呢，国家大剧院呢就力邀了著名的作曲家郝维亚为这部歌剧版的未完成的交响曲来续创，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第3位续写者啊， 以及他也是首位续写《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 对， 那么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将会11度归来，共同邂逅这位刁蛮公主。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咿呀呼，马咿呀呼，马咿呀呼。 又他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e are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孤独，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相对已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 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坏水，无法等待。 一飞说最近放了很多次李荣浩的版本，这下原版来了，听到 Beyond 的一声剑，好多人都激动了、还有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卖队友的菠萝包说广东人表示爱了爱了， 卖队友的菠萝包哎呀你这个赚，你还是特供的感觉啊。 我觉得他爱了爱了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我们俩没有霍过吧完整的让 Beyond 唱了， 就是我们也需要一些让大家好好听的歌曲啊。但是刚才呢有人Sam Lam 说，哎，你们刚才卡磁带了，对，不好意思让你发现了我们这么久 出了个碟、 对，我们平常这个 试了个新项目， 我们从古到今的东西都有啊 哎呦，这说的跟真是那么回事似的今天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微博以及听听 FM 当中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里面人气高涨哈、随着大家都起来了、好多朋友说哎呀真的好开心啊，现在周六周日也可以听到早安音乐秀了。但是还有一些周末习惯睡懒觉的朋友像清音，他说你知道吗，为了听你俩的节目我都不敢睡懒觉，我昨天早上早早的就睡了就等着今天早上来一起嗨。 感谢感谢啊，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呢，就不光自己看大屏，把自己家的小朋友拉过来一起看大屏幕啊。现在就这个网络呢丰富了我们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手段，同时呢大家现在如果想看看我们俩的话，确实我们是一档能够看的能够唱的广播节目啊。 哎，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跟大家一起进入到早秀 KTV 当中，一起来演唱一下、一起放放松。本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是想要打给艾科的，但是你知道艾科这个人有多过分吗？在 KTV 当中连点十几首王菲的歌就算了，居然还挂我 PD 的电话啊！我郭村长的电话是你可以随便挂的吗？ 然后你就给人放一首那个打错了呀啊！ 打错了，打错了，打错了。 对你说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打错了，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更大的声音你都不认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 我们会放过这首歌曲吗？ 当然不会啦，本来是给艾科准备的，但既然你不接电话，就 只能 我们俩唱了。 好几次了，好几次了， 肯定不是 coincidence。 谢谢 Margarita， 他知道你的交际一定很快乐。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他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他不住这美女，却非叫他不可。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他的成全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就怎么爱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 你刚才说拔过我的耳朵，好吓人、 我说你划过我的耳朵。 哒啦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讲什么？口气会不会软软的？ 想故，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为什么深叹一口气啊，郭村长？ 就这样打错了，还是没打回来，白打错了啊！ 对啊，哎哥怎么还不给你回电话？ 还不回电话啊？ 这个人真是的。 哎，他如果用这么文艺的方式还叫不醒他的话， 嗯， 下次我们就把那首我不接说给他，好不好？ 我不接，我不接， 就 是不 接 你 电话。 别人 电 话 我 都 接，就是不接你电话。 还是有一些朋友刚刚来到早音乐秀当中，像 Bamax 说，哎，怎么改周六了？这是2022年早音乐秀的全新变化。看前几天你都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哎，是了、啊。 我们从工作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变成365天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那金鱼跟郭鹏呢，会在周三一直到周日来陪伴大家。那工作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帮大家通过好音乐来缓解堵车的焦躁心情。 嗯、 而周六周日带领大家在清晨一起嗨一下。周六我们有早秀 KTV， 周日有、嗯。早秀跳舞街 你给忘了周秀周日是 怎么可能忘 周日就是跳舞就主要是 我怎么可能忘 啊金鱼今天把一首周日的歌曲拿过来然后我俩跟他还跳了一段啊不幸被小耳朵们发现了 来来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明天的就高大上的片头 嗯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味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 跳舞吧，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 自在周末你的狂欢。 周日早7点，早秀跳舞街， 跳舞吧。 Warning！刚才那条是明天的片花，不是今天的。 明天会带大家一起去跳舞啊！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早秀 KTV。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咿呀呼，马咿呀呼，马咿呀呼。 左右他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et you have me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et you to have me with a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欢迎来到早秀 KTV。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 K 的这首歌曲就是周六怎么可能会少了大老师呢？ 对，刚才前两天有人说老白特别喜欢大老师、嗯、我们也很喜欢大老师因为大老师总是能够在早晨给你带来欢乐的氛围啊。 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滴滴答滴滴答 滴滴答滴滴答 我还以为小白马是低音炮呢 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你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我让我学学音效一绝啊 郭村长 彩虹小白马你是最亮的最亮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挡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棒的最棒的最棒的年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请需要你供他你是最好的内放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我们一起唱 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融化哭了是你傻心要你空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刷 来继续上线 你是哪那个哪 哎可以哦 那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你是 阳光彩虹小白马， 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蓝不住你发芽、 hey! 你是最好的最棒的最妙的最骄傲的紧紧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星星的霓虹塔、 hey! Hey! 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亮的最骄傲的蓝不住你发芽小白马， 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蓝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骄傲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星星的霓虹塔，你是最好的最骄傲的最妙的最骄傲的 阳光小白 小白马， 我们打起来啦 你是 咱俩咋能打起来请问 因为唱得很开心我们俩都在挥手嘛，结果你突然打了我一下 你怎么就不是你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好吧、 哎、那合着是我挡了你一下是这意思 是你挡了我一下反正就是一个是毛以子之矛攻彼之盾 啊就是不好意思脚硌着您了是这意思是 对后来我们俩呢就在直播间里打了起来 打了起来然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乾隆白菜是凉菜啊、哦！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好了，今天我们在早秀 KTV 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欢唱，当然喜欢广东话的朋友过足瘾，哎，那喜欢英语的朋友呢也可以跟着接下来这首歌曲一起来嗨唱了，来自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I closed my eyes and the flashback starts. I'm standing there on a balcony in summer air. See the lights, see the party, the ball gowns.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Love me Do re mi， 这话有点不太合适吧。 Do it right now。 好，因为是英文歌，所以我把那个英文发标准一点。 挺好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一直不和你吗？ 嗯， 因为我马上要跟你斗牛斗起来。 哇， 我掰你，掰你。 但是这个斗牛呢，虽然说今天是一首 KTV 的歌曲啊，不过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怎么呢？ 我昨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热搜，就是有一个广东的梅州的一个女士点了14万元的外卖，就是她这一年总共外卖点 了。啊，你吓死我了，我以为她 一 餐点了 14万什么，那不至于啊。其中最多的是奶茶，另外呢在微博也参加了征集活动，还就真的获得了一个年度干饭王的称号。就是 然后她得到什么呢？ 对，因为点了14万元的外卖，所以参加了一个评选，得了年度干饭王之后得了一个奖品，这个奖品了不得啊！ 啊， 一头奶牛 啊！哎，这个挺好的。哎，那这一年的干饭都相当于赚过来了，是吧？ 对。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哎，我哥哥正好就是开公司的，他经常给员工点奶茶福利，所以其实这14万不是自己一个人吃的，是都是给员工点的福利。 这样也算吗？这样也可以算吗？” 但是他特别有意思，他说：“因为我们家里还有一头老黄牛，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奶牛养起来，跟家里的老黄牛作伴儿。” 那合着咱俩今天就是一个是奶牛，一个是黄牛，干起来呗，斗牛嘛，是吧？ 我倒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啊。 来吧来吧，干一下啊，来斗一下， 跳一下， 随便啊。 有什么错，有自己说，有什么错，有什么叫做别忘掉了，有什么叫鸟，你为什么把词快点打开，三分球。 其实不用这么卖力。 这首歌我倒背如流，我跟你说真的啊。 那好，那你不用歌词啊。好， 那你也不用吧。 三分秋都在空中停留，所有人看着我毫无心情求，多少度量的地球来下秒春出秀，漂亮的假动作摔在了我，全场定人放手，篮下禁区游走，快攻抢篮板球，得分都靠我。 你为啥不唱？ 你拿的球不投，又不会掩护我，选你中中队友，杀透了我。 来， 我说你纯属真停留，一直停留， 谁到了 停留？为什么女朋友叫我加油，你却还让我出糗？ 你说，你打我球，你说，你打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活 啊啊？ 说你怎么面对我，甩个就不漫长的诱惑，我想求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痛苦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个就不漫长的诱惑，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痛苦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 Come down, check, sweet finesse. Nevertheless, I'm impressed with the best. Check one, check one. 这一段斗牛来自 PD 和周杰伦两个人的精心合作。 静宇以为自己能唱， 我 看到词儿以后发现自己不会唱。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我不会唱。 那你跟我斗个什么牛？这个 battle 好没有意思啊，你太弱鸡了。 这首歌我不会唱，但接下来这首歌曲可是我的强项 啊。是吗？ 今天就是要在嗨唱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这是你的名曲，我们都知道啊。 我觉得我们俩比较擅长的还是中间那个 rap 部分吧。 好，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想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相信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教一个成年失恋的方法， 方法方法， 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 你已经放了乐假， 我不小心又想起他，